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欸，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啊，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大家又到這個星期五晚的這個咖喱飯了。 嗯， 那今集兩個題目都好辣喎， 係啊，兩個都係重口味。 一個就係叫做四川辣椒，再加呢個台灣麻辣啊， 台灣麻辣 雙辣， 食完要去洗手間。 係啦，後欄會失火添。咁第一辣係咩呢？就係、是、最近做咗一個鋪咧，就係、是、呢、這個應該係中大嘅傳播學院啊嘛，係關於呢個港獨嘅民意調查。 嗯， 咁咧就發覺咧喺年青嘅受訪者裏邊咧，就支持同反對港獨嘅比例咧，居然咧就出現咗呢個大逆轉喎。 係少咗半。 反對港獨嘅人數咧，由呢個2016年呢個七月嘅25% 咧，就急升到去咧2017年啊，即係一年之後咧就急升到去咧就43%。 係 咁而支持港獨嘅咧就由39% 急跌咧，去到一年之內咧跌到15%。 係。 咖喱飯你怎睇呢個 survey 咧？ 仲有少少補充嘅，呢、這個咧就係針對15歲至24歲啦。我記得好清楚，2016年7月咧都有同類型嘅鋪嘅嚇。咁、啊、如果係拉雲嚟講，唔係用呢個嘅年歲係做呢個嘅區隔嘅話咧，整體而言咧就話香港人有17% 咧係支持港獨嘅。 呢、這個就大圍嘅數。 係啦，呢、這個就大圍嘅數嘅。 咁但係喺呢個界別裏邊，本來咧 係 就係支持嘅係超越反對噶嘛。 係最支持嘅添啊， 係啦，即係喺17%裏邊咧，其實邊啲人最支持咧呢17%，其實大部分係嚟自15至24歲嘅呢個被訪者嘛。咁所以而家出現呢個比例逆轉喺呢個年齡群組裏邊。 嗯嗯， 你覺得同掟磚之後一連串嘅事件有冇關 係？絕對有關嘅。其實有好多嘅，有幾個原因啦。我相信係、第一就當然啊，呢啲主催港獨建國啊、城邦論嘅團體，佢哋嘅即係意見領袖嗰種。 好似城邦論唔承認佢哋係港獨 嘅。係佢係永續基本法，不過佢 永續基本法。 佢哋你知佢哋講嗰套啦，就話即係永續基本法最終嘅目的其實都係建國咁樣嘅。佢講嗰啲前後矛盾嘅嘢咁樣，即係嗰啲嘅主事人呢啲嘅團體自己本身係銷聲匿跡喺個政壇上邊，冇再繼續係去將佢哋嗰套論述繼續係去宣傳嚇，呢、這個有關。第二當然就係北京政府又或者特區政府呢個689狼鷹啊嗰個嘅打壓，又或者係借呢個作為稻草人，即、就、係、是、進行呢個政治壓迫嘅係亦都有關。 對阿狼鷹嚟講，其實呢個係成績表嚟嘅噃，即係佢就肯定就會同大陸講：喂，大佬你睇下嗱，我幾成功嗱。DQ 梁油，跟住 DQ 其他自決派，跟住就重判嗰啲嘅旺角騷亂嗰啲掟磚嗰啲人、暴動罪等等，喂，大佬見到成效咯，真係做到嘢。 不過當然我相信，亦都係更加多嘅香港人，包括埋呢啲15歲至28歲嘅年輕人，去睇得到呢、這個港獨思潮嗰、那個嘅論述即係遙不可及，又或者係冇一個好清楚嘅路線圖，即係隨之而帶嚟一種嘅失望，咁啊換取佢而家即係由本來當初係好熱刺咁去支持，到而家係唔支持。 我覺得兩個因素都有。一個因素就當然發覺，喂，啲阿爺你真嘅喎，咁樣即係共產黨咧就即係用盡方法去對付呢啲所謂嘅即係同港獨有關嘅嘢啦。係，咁我但係呢個都唔係主因，我覺得。 嗯，你覺得主因？ 我覺得主因就係咧，港獨嘅思潮一路發展到而家冇出路， 冇出路， 即係佢俾唔到一個嗱群眾運動又好，好多呢啲嘅政治運動咧，其實。你都需要俾人睇到個聖杯喺邊度？我成日都講個 Holy Grail 喺邊度咧？咁你嗰啲 follower 先就會跟住你去噶嘛？ 哦，唔係淨係個目標，即係唔係淨係嗰個而家嘅手段行到嗰度？ 係啊，點樣去到嗰度嗱？ 個路線圖嚇， 即係年初二嘅即係旺角騷亂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係去到個 bottleneck， 係一就升呢，其實應該 再進一步冇底線 運動嘅邏輯啊，應該就係掟磚之後咧，就即係。 繼續發表激進的言論聲明，然後說我們會再來， 是一浪接一浪這樣推下去，即使是遇到得到這個政治打壓 推到最盡，是的，那就不斷出現這個抗爭的情況， 嗯， 即是一路累積那個的支持， 嗯， 那我但我覺得旺角即是那件事之後呢是突然間縮了嘛， 是收了薑，其實 是 收了薑嘛，那跟著就開始去追究清算和政治上去迫害那些自決派議員， 嗯， 同埋用司法系統去清算那些參與呢個旺角的年輕人， 這個就是政府行為， 啊，所以我覺得是前者是一個，就是，去到瓶頸才是個主要原因， 嗯， 跟住你一褪就跌翻去和理非咯， 嗯， 和理非的話你以前那麼兇狠 XY 交叉那些和理非那些人，那你又怎即係點講到佢咧？雖然黃台仰好，梁天琦好都話要，包括鄭松泰地，佢哋都話要係，嗯，即係政黨化，要攞去做社區服務啊咁樣。 暫時撤出社運， 係啦。嗱，咁呢個暫時撤出社運，究竟有冇一個論述喺背後咧？嗱， 嗯， 你話戰略性退卻咧，你一定要話到俾人聽，呢個係戰略性退卻嘛， 嗯， 即係我哋會翻嚟噶嘛， 嗯， 我哋唔係改變立場啊嘛。我相信現在很多人是不知道他們做什麼，其實 我相信他們未能說得到，沒有足夠的理據做你剛才說的話，這個戰略性的退卻，反而呢被很多他們過去的支持者，又或者是過去在政治上面即使有不同政見的人，但是會有辯論的人呢，就會覺得他們說不通，反而是變成前言不對後語，即是去做一些他們過去曾經批評過的人的行為一模一樣， 就是你入了議會，原來你又是做社區服務，咁你話人哋三十年一事無成，咁點解你又行翻人哋嗰條路咧？ 嗯， 即係會有一個自圓其説嘅問題。但我覺得第更加 fundamental 嘅原因係咩咧？我覺得激進運動本身咧係有一種不斷激進化嘅邏輯喺裏頭， 越嚟越激進， 越嚟越激進化嘅邏輯，同埋咩咧係會自我分裂。 嗯， 因為正正就係咧，即係你點樣令到激進運動可以延續咧？ 嗯， 你就係要有第二班人比你更激，係，咁你咪會抓到群眾嘅支持咯。譬如話，我本來係講本土嘅啫， 嗯。 可能隔離嗰個就話唔得，我就要建國。 嗯， 咁本來我就話時機合適先建國嘅啫。咁但係嗰邊嗰個人就話唔係，要即今天建國， 立即 係啦，即係話佢會不斷一個 escalate 嘅，不斷激進化啦。咁我諗我睇過梁天琦嘅訪問，佢都講過，即係話由本土升咧到去港獨係太快。 嗯， 即係個過程， 即係佢哋累積佢哋嘅政治影響力嘅過程裏面， 那個 base 唔夠大，所以佢去到最激嗰下咧，就去到盡頭啦。 嗯嗯， 即係我成日都舉例，好似啲女明星拍鹹片一樣，佢一早已經攞第四點啦。 嗯嗯， 咁點落去呢？ 失去咗呢，這個 係咩？ 即係群眾嘅注意力。 但嗱，你葉玉卿咁，我就話喂，大家留意一下，葉玉卿係一個性感偶像都好啦，但係好多人話，欸，真係冇見過露點嘅喎。 嗯嗯。即係你一定係掃在骨子裏咁樣， 即係你一定係唔可能，因為你去到嗰個位咧，你已經冇咗嗰個想像力啊。 嗯， 其實政治運動係需要一種 imagination。 嗯， 當梁天琦去補選嗰陣時候，大家仲有個 imagination 喺度，嗯，所以就嗰個聲勢好好嘅。 係， 但係到去到旺角之後咧，成件事就開始突然間一個好大嘅改變，我覺得。 係， 大家見到，咦，係原來咁嘅咋？ 嗯。 即係好像去到盡頭咁。 係係，除非激進運動，你每隔一段時間你露兩手，無底線嘅抗爭，而呢種咁嘅抗爭，亦都係壯大得到個群眾運動，仲見到少少，即係你話階段性嘅成果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有持續地係有人會投入呢個激進運動，即使係分裂與唔分裂都好。 難嘅。 咁但係就你會見到過去嘅兩三年啊，最激嘅其實就係點咧？最激嘅當然就係2016年嗰次農曆新年年初二嘅旺角騷亂啦。對上嘅咧，其實就係2015年嘅年初嗰陣時嘅光復行動，即係有光復上水啊、光復元朗啊、光復沙田新城市廣場等等呢啲 光復行動咧，我覺得咧喺嗰個階段嚟講咧， 嗯， 即係望翻轉頭咧，從政治運動嚟講係成功嘅， 係 可以咁講， 嗯嗯， 即係當時嘅本土派 攞到美光燈，亦都係聚焦到討論， 係熱血公民啊等等咧，佢哋參與啲光復行動咧， 嗯嗯， 因為佢有個聖杯，即係佢有個。攞到一個公眾的支持是什麼呢？就是那個叫做本土利益和大陸蝗蟲之間的區隔， 嗯， 即這個就大家不會去到一個所謂港獨的問題，港獨是另外一類問題， 是 一般支持驅蝗的人呢，他未必支持港獨的，其實 是 那個是另外完全是即是蘋果和橙來的，是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們當日是在這個位置中港區隔驅蝗光復 在这个位置里面深耕反而会好一点，我觉得。 即不断这样光复，或者去不同的区受到、这个。 或者不断有新的议题，譬如你现在一会我们会讲，其实经济上被大陆吞噬这样的。 嗯嗯嗯。 那它会那个融合会带来不断新的议题的嘛。 嗯嗯嗯。 就不是只是、奶粉啊，双非啊。藥房啊， 有一段時間，他哋咪將光火行動轉移為去攻擊工聯會，協助懷仔去喺香港居留。 唔使噶，你而家嗰啲新樓盤發售嗰啲，全部排隊，佢其實好多大陸人嚟噶，由非洲去抽嗰啲海之戀啊嗰啲，係嘛？咁你去嗰度示威得㗎，如果你話要光復，光復海之戀得㗎。 抗議大陸資金推高香港樓價咁樣係。 唔係即係嗱，你要不斷去令到你的支持者的那個光譜擴闊嘛，而在中港區隔和中港矛盾資源爭奪裏面，這個光譜是很闊的。家長啦，面對小孩子讀書啦，到年輕人買不到樓啦，到食物安全啦，其實對同這個譬如交通運輸啦、基建超支啦，即是等於你哋新民主同盟講嗰啲嘢，邊一範唔係因為大陸 政策倡議？不過就過去港獨建國嗰一班，就佢哋好早就已經跳去咗一個，即係將佢哋好多嘅注意力投射咗喺好遙遠嘅政治理想。 其實會唔會係 跟住調翻轉頭咧，就話嗱，如果將來我哋即係建咗國之後，我哋就會點點點，我哋就會點點點，就快得滯，好似 呢個就同台灣嘅喺九十年代嘅反對運動，即係。開始成形之後啦，即係解除戒嚴之後啦，好相似嘅，我覺得 有啲類似， 有啲類似嘅啦。當時就台灣嘅反對運動兩大系統啦，喺當時嘅反對派裏邊，即係六營啊。一邊就係新潮流，新潮流就係深綠，係建國台獨台獨路線。一邊就係公職選舉和李飛嘅美麗島系，就通過參與公職選舉，慢慢進入政權裏邊。咁結果最終你知道陳水扁係美麗島辯護律師團出身嘅，其實呂秀蓮都係。咁都係美麗島嗰邊啲人，咁就反而吸毒嘅台灣嘅深綠嘅陣營咧，係慢慢咧就嘥拉曬。個原因就係佢都係個諗法都一樣，就係所有問題只要解決咗台灣歸屬獨立，就所有問題會迎刃而解嘅。 但係事實唔係咁啊嘛。呂秀蓮當年都要借台灣去推動一啲公投運動，其實都係借用呢個制度裏邊， 用制度裏邊 遊戲規則咧， 自決派啦， 係啦， 自黃之風啊， 制度裏邊遊戲規則咧係去彰顯即係嗰個台獨意識，又或者台灣人嘅本土利益嚇。 嗱，當然呢、這個。你可以咁講，台灣本土意識今日已經係即係翻唔到轉頭噶啦，亦都冇可能有一個所謂嘅同共產黨統一呢一個咁嘅即係集體決定出到嚟。即係台事實台獨已經係承認噶啦，其實已經係。但係咧，佢正正就係咁啊！佢嗰個吸毒嗰樣嘢咧，同香港頭先我講由驅黃本土運動，嘣一聲一跳上去港獨建國嗰下咧。個過程太快了，根本群眾是跟不上，我覺得係。而跟不上之後，很快就爆發了呢個旺角蘇聯啦。咁旺角蘇聯之後呢，亦都看不到有任何人 claim 呢個係建國運動的一部分喎。 呢個先至係最吊詭。如果從社會運動同政治運動同路線嘅論述嗰度，呢個先係最吊詭。 但如果等於我諗翻轉頭，譬如 IRA 建國咁啦，北愛爾蘭建國咁樣，咁佢會點做呢？就係可能喺貝爾法斯特有人放完炸彈之後。咁起碼北愛共和軍會發表個聲明係我哋放嘅， 係 點解咧？我哋就要爭取北愛獨立。 呢、這個真係符合政治邏輯㗎嘛？你發起一啲激進運動或者係恐怖襲擊，你都係要去講一啲你嘅政治嘅倡議或者係訴求出嚟。 你拉冇所謂呢、這個，你仲要可能嗰啲激進運動嘅領袖都會保護自己。就算你喺地下發表聲明都得㗎。係咪？你喺網上發表聲明都得。 是 但你很奇怪，我就話年初二繼續放煙花已經看到，個運動本身是出現了一個 leadership。 唔係嗰個就是政府行為啫，你話放煙花，大連黃台陽啊， 如果我是領導港獨運動、建國運動，我就話俾你聽。而家我哋就會再理，你敢唔敢放啦？ 係，我即係作為一種 姿態， 即係政治上面嘅表態咁樣。 政治角力嘅姿態。 但係當其時，我覺得係呢個旺角蘇聯之後，黃台陽有一段時間咪潛藏咗噶嘛，跟住透過人咧就放上網，佢有個聲帶，即係預示佢有可能會即係。流亡又或者是即係遭逢厄困咁樣咁，但係佢嗰陣時佢都冇借一個嗰個咁嘅黃金機會將佢嘅政治理念講出嚟，呢個好吊詭，亦都係點解一直會即係輿論上面有人討論話呢個係個局，又或者係一啲嘅合謀嘅一啲嘅，而唔係一個好純潔嘅一個港獨運動。 如果你話真正嘅港獨建國運動，譬如我係台獨之父彭明敏咁樣假設。我咪流亡海外咯，佢流亡咗美國好多年啦，彭明敏教授，係咪？直至到台灣完成咗憲政改革之後，佢先翻去參選啦。 即當時第一次跟李登輝對選就是彭明敏，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其實一個獨立建國運動的領袖應該是這樣的， 是你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你的追隨者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為什麼不可以將政治理念是很清楚說出來，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群龍無首的，就只有見到不斷被判刑了，現在審緊了， 是 就即亦都昨天我看 AM730 就說有一位被指參與呢個旺角騷亂的少女就準備去台灣，已經去了台灣尋求政治庇護啦。就咁今日陸委會好似講咗，就係有佢嘅入境記錄係一月， 嗯嗯， 但係就亦都冇離境記錄，即係話佢喺台灣啦。呢個人係，咁就亦都有話好似時代 聽聞好耐㗎啦，佢過咗去 一月 過咗去台灣好耐㗎啦， 半年。 我聽就好似仲耐過呢個時間添啊，係 咁就我都聽好多即係喺社運界裏面，即係有活躍嘅人都講過㗎啦。其實，即係有個咁嘅 case， 我都聽過嘅。其實，咁就但係之前我就冇公開討論啦，因為都唔知係咪。咁直至到即係傳媒報咗出嚟之後，咁所以我就話其實都幾唏噓，就係咁啊。即係你付出咗代價嗰啲人，其實但係成個運動本身，你唔好話嗰陣時到今日都好，其實係喺一個混亂、模糊同埋唔知做緊乜嘅狀態。咁所以我相信群眾。就算是有本土意識的年輕人，他都覺得喂好像這輛車上不過即是那個調查我都是反映緊那樣東西，不是說怕了共產黨那麼簡單，或者梁振英的打壓成功，而是本身建國運動的領袖是 demonstrate 不到他們想帶運動去哪裡嘛， 是是他們的手段或者他表示出來做的政治行為，甚至乎不能夠即跟他自己過去的言論是相匹配的。 我自己都有 反反覆覆，反而是修訂他，即出現一些修正，就算黃台陽都是的，無底線的勇武抗爭可能都要再想一想樣，又或者是即到底自己問回自己到底那 個時代革命去了哪裡呢， 包括對年輕人影響比較大，譬如黃毓民他都說就是說現在都不是一個時候去勇武抗爭， 是 大家要即愛惜啊，什麼什麼啊，即我想即都有影響 喎。他都仲起碼有個講法，雖然都係即係前不對後語。我記得黎則奮甚至乎叫一啲曾經過去不斷係寫文章，黃岸然好、連月增好、黃毓民好、陳雲好、李儀好，要走出嚟去承擔個政治嘅道德勇氣，係去講清楚個運動應該點樣行落去咁樣。 所以我就話我對李月增嗰啲人好失望嘅原因，唔係話我同佢政見唔同。而我覺得面對住睇住啲後生仔一個一個判刑三年幾咁樣判入去坐嗰陣時候，其實點解佢好似若無其事咁樣嘅咧？即係究竟個運動嘅方向，我覺得好似你講得啱，黃毓民佢係敢於面對呢個 challenge， 佢有個説法講出嚟，你贊唔贊成佢都好，係咪？係咪打倒昨日之我都好，起碼佢都敢話俾人聽，喂，而家唔好去啦，死㗎啦咁樣，係咪？但係其他嗰啲有咧？ 佢哋可能係等待 鼓勵嗰啲， 佢哋諗住自己係落後於嗰個嘅羣眾嘅運動。咁所以可能要睇定啲， 即係點啊？搞下搞下就變咗講波佬啦！明明踢波嘅話就 個風向定咗先，可能先至會即係清楚少少先，再走出嚟表態啦。 而家可能係話仲唔清楚而家，即係你諗下，如果睇個鋪，你已經知道其實已經係成個即係嗰種 sentiment 啊，已經係我諗唔係淨係港獨運動啊，我覺得包括係本土主義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比較低潮嘅情況。 有可能是，但是你實在不知道六八九會有什麼做，即是你知道最近有些很怪的蛛絲馬跡啦，你看得到他又說建制派保皇黨在立法會跟他戰行啊， 他叫他 吃飯又擔心反恐啊，突然之間我們又見到咦為什麼這個解放軍的戰艦在這個維港那裡出現啊， 跟武裝直升機， 是啦，武裝直升機啦， 有個人無端端帶著把槍在金鐘站那裡， 跟著你又看得到現在又說在這個君悦酒店應該是國家領導人下榻的酒店，在七一來到二十週年回歸的時候，附近又可能要停了工程啊，樣所以我有個即不是很好的一個的印象，就即刻或者記憶即刻想回2015年，記不記得6月25號，即這個就政改方案投票之前， 解放軍在市區演習在中環， 是啦， 不是西貢海， 西貢海， 西貢海又有啦。嗱，星期三是投票，星期一又突然之間話喺西貢呢個舊嘅呢個亞視嘅片廠附近嗰度又捉咗幾個人話製炸彈啊， 好似冇件事咁。 嗰個叫國家咩黨啊？叫國家獨立全國獨立黨啊咁樣，我有啲咁嘅記憶。 講埋江疆獨藏獨添㗎。 所以我諗緊係咪即係呢個西環又或者係狼英又係部署緊有一啲嘅突然之間，咦佢覺得適當嘅時候又應該拎翻呢個港獨嘅稻草人出嚟又打下，咁啊從而咧令到佢自己呢個國家領導人嘅位置又穩啲啊，因為強硬鷹派嘅路線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啊，永永遠遠咁樣。 所謂亮劍啊，佢哋嘅講法叫做即係露蟹嘅。 露蟹，露蟹。 亮劍就係普通話 講少少， 我哋廣東話就叫露蟹嘅啫。咁就我覺得係有少少露蟹嘅。 係 flat the muscle。 係啊，即係解放軍嘅戰艦喺維多利亞港呢、這個巡航啊， 係好未試過喎，過去應該係 唔係佢係演習添啊，同武裝直升機 講到明㗎嘛，佢係 嚇咁咧就嗰、那個金鐘嘅持械人士都奇怪嘅，我覺得係 係無端端揸把槍， 精神病人啦，我唔知啦，而家好似話拉咗，好似 拉咗係 係啊，就無端端你見嗰張相係好奇怪，坐 係就坐喺度好平咁樣攞住把槍擺嗰度咁樣，唔知做乜 係啊 嚇呢個就難評估，但係頭先你講話嗰啲軍事演習啊，即係又話要疏散周圍，好似君悦酒店附近嗰啲工程，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偶然？我覺得有啲誇張咗。 嗱，兩個可能性，我覺得一當然就係、是西環啊、梁振英啊、故技重施啦、即係吹谷呢個港獨嘅威脅，谷大佢嚟、去 justify 佢哋呢個強硬嘅路線啦。呢、這個就係過去咗幾年一路以嚟都用緊。咁我覺得第二係咩呢？就係、是、事實上係真係有國家安全嘅考慮，就係咩咧？疆獨嗱，而家疆獨係好緊要，即係因為佢喺新疆採取咗錯誤嘅鎮壓嘅政策，包括特別喺南疆咧。只不過我哋香港嘅新聞唔再報呢啲咁嘅嘢，即係話要阻止嗰啲著罩袍啊，唔準佢露長須啊呢啲嘢，係會令到好多呢啲獨狼式嘅襲擊會出現嘅，即係話好似英國呢個倫敦最近即係攞把刀去捅人嗰啲，即係 ISIS 嗰啲嘅 Lone Wolf 嘅 attack 係啦，就唔係再係阿爾蓋達式啦，就是、用一個組織系統咁樣啦。而家就係好多即係可能係響應號召嘅人咧，就自己咧去執行呢個恐怖襲擊、 自殺式行為。 自殺式行為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我相信反而就疆獨嗰個迫切性咧係緊要過港獨多多聲。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同疆獨有關嘅分子？ 佢哋會實踐出嚟。 你問即係咁多獨嚟講，最 militant 嘅其實係疆獨嘛？你睇到新聞都知嘅，其實反而藏獨，我覺得佢哋就即係點講咧係。傷殘即係傷害自己嘅自焚， 個政治文化有少唔 係啊，佢自焚， 同埋過去嘅歷史係 啊，就反而好少話襲擊啲漢人啊，甚至係威脅呢個共產黨嘅政權等等。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對香港嚟講咧，我相信佢個 security 就 take over by 共產黨添咯。如果習近平嚟香港，即係嗰個反恐嘅安排， 係聲稱話八千警力，可能裏邊有啲係扮嘅。 我覺得甚至可能有 國安可能扮嘅，根本係 香港係啊，可能係內地嘅呢啲嘅即係武裝嘅警察啊，或者係即係保安、 武警、公安、軍警、 國安啊、情報人員啊，我估而家都混雜喺香港。咁但係嗱，呢個就 你唔好話上個禮拜六四紀念集會，周街啲人都喺度攞住部手機喺度拍嗰啲，有好多你睇落根本就唔係六四燭光集會嘅參加者嚟，周街都係。我留意咗好耐， 喺銅鑼灣， 喺銅鑼灣咯、因為我企高喺度嗌麥我見到好多嘅，跟住你望住佢嘅話咧，佢唔會睇你，佢係好專注自己，好似喺度搜集緊一啲咁樣嘅影片啊、相片啊、做證據啊、等等咁樣嘅。 我諗就可能及下佢哋有邊啲大陸人嚟參加啦，或者係即係作為佢哋嘅呢啲嘅即係大數據嘅 face detection 啊，即係通過佢影嗰啲樣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就佢有好多方法嘅，而家譬如喺新疆咧，佢哋通過一個叫做辨民證嘅一個制度咧，即係一張卡咁樣咧，就用嚟呢啲嘅收集啲大數據嘅。 哦，咁樣 係啊，就攞嚟去監控嗰啲嘅即係新疆人。 嗯， 咁香港我覺得 睇下嗰啲人口流動嘅模式咁樣， 唔係直情佢 check 到你去邊嘅， 去到邊度係， 即係好似追蹤你咁啊，即係你會留低個 digital footprint 嘅係， 係 啊，佢知道你即係去過邊啊等等啲咁嘅嘢。咁亦都係佢通過好多嘅，即係所謂有 backdoor 嘅軟件啦，即係嗰啲嘅通訊軟件啊嗰啲，即係佢 anytime 佢都可以 access 到噶嘛。 哦，捐入去你嗰啲電子產品， 因為有後門噶嘛，其實即係佢可以 access 到噶嘛。咁所以就我唔知淘寶得唔得啦。 淘寶 即係順豐啊，或者係呢個淘寶嗰啲嘅 system 啦、啊。 係， 我估當國家需要嗰陣時候， 我懷疑順豐都有可能啦。係， 我諗冇係唔可能喺大陸做生意咯。 係， 任何同數碼係 e-commerce 有關嘅嘢。係， 佢嗰度而家微信唔知流唔流行咧？係，如果微信流行嘅將喺新疆嘅話，應該都已經係用曬嚟做呢啲大數據嘅追蹤。 很多人說共產黨如果選舉實輸，我不是這樣看的、 嗯、 當現在唯一掌握到全中國大數據的就是共產黨，是國家信息安全部、 嗯、 即是直接隸屬於習近平、嗯、那時甚至說佔中的時候就來了金鐘，其實 我 那個老委的副主席，我覺得即真正掌握大數據的人就會贏了選舉、 嗯、 所以如果明天習近平開放中國選總統，即係好像俄羅斯那樣、 嗯、 不要共產黨了，我自己做中國第二共和的總統、嗯、樣，我覺得他贏定了， 是吧？ 是的，因為他就掌握了大數據嘛，是不是？他知道了那些人做些什麼，傾向是怎樣，他們的飲食啊、習慣啊、消費行為啊，這樣 掌握了你的黑材料，是的，大數據其實是包括了這些，有沒有小三啊、好像普京那樣， 有沒有裸聊啊， 掌握了他所有政敵那些黑材料，這樣 是的，所以我覺得就一定贏硬了、 嗯、 你看到現在普京甚至用這些技術，現在就卡塔爾那個的都是假新聞，說卡塔爾酋長支持這個的哈馬斯，還有這個 是俄羅斯plan下去的， 是啊 用黑客 內用農場 將那個假新聞內用農場plan下去這個、就是、卡塔爾通訊社的，是的，那就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哇，這個真是將來的戰爭，真是戰信息戰來的。 好了，但是我相信很多聽我們節目的，我們都 是從一個比較、就是、理性的角度去討論政治、 嗯、 即不是講行動，不是講立場， 嗯、 就算你認真去了解香港獨立運動的機會，我即係我過去嗰幾年都看很多呢啲咁嘅，即係佢哋所發表的文章。其實佢哋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是什麼呢？亦都係令到整個論述發展不起上嚟、 嗯。 就是咧冇一個地緣政治的角度。 嗯嗯， 地緣政治，即係話你睇係歐洲國家， 佢咪話俾你聽話中港區隔咯？ 唔係。 切割 咧，其實係同嗰國際政治有關嘅。 哦， 譬如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呢啲國家能夠獨立，前南斯拉夫係即係國家能夠獨立啦，等等呢啲嘢，全部同地緣政治有關嘅。所以如果你睇香港嘅地緣，即係香港分析香港嘅政治，唔睇地緣政治，你永遠都係即係盲頭烏蠅咁嘅喺度。因為甚至可能地緣政治嘅因素係緊要過內部嘅因素。 係，又或者係兩者係即係相輔相成咁樣嘅，係嚇。 嗱，譬如好簡單啦，韓國獨立同呢個台灣就好唔同啦。韓國同台灣都曾經係日本嘅殖民地，係、 嗯、 嘛？跟住就二戰之後，日本打敗仗之後，跟住台灣就發生即係、就是、國民黨接管之後發生二八事件，就成為台獨運動嘅開始啦。咁、 嗯、 而呢個朝鮮就係變咗一個獨立嘅國家，獨立建國，但係結果就係陷入咗呢個南北韓嘅戰役啦，韓戰啦等等。呢啲全部同地緣政治有關嘅，唔係同朝鮮人想打仗，或者同呢、這個台灣本土嘅人抗中，唔係嗰樣嘢嚟嘅。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係想真係想對香港未來嘅政治論述能夠 beef up 佢嘅話咧，其實年輕人應該研究多啲同 geopolitics，geopolitics 其實係中美關係。 嗯嗯， 嗱呢個陳雲有講到，但佢冇詳細去 develop 呢樣嘢，就係美國同中國係唔係必有一戰咧？当中国要一带一路崛起全球，去制定一个国际的标准， 是 中国模式，这个直接撼动着美国核心利益。 是 以往呢，你是地区霸主不要紧，你跟我规则玩、 嗯、 美国佬是 OK 的，所以中美合作由1972年开始。如果没有1972年的中美合作，我相信英国是不会交还香港。 嗯， 即是毛泽东晚年选择了联美反苏，如果仍然維持冷戰體系，中共仍然站在蘇聯那邊、 嗯、 美國佬會容許英國將香港交還給大陸嗎？ 嗯嗯， 是不會的，我覺得、 嗯、 香港仍然好像柏林的城市來的， 繼續是 繼續作為監控、滲透、 圍堵 圍堵的一隻棋來的、因為它有軍艦、天馬艦就是那個、還有赤柱就是那個衛星中心，就是情報中心來的嘛，是隸屬於整個美國的戰略的一部分來的、如果你沒有這個 historical 的 perspective，任何討論港獨的事我覺得都是浪費的事，你不看地緣政治的 空想主義多 打飛機咯休息一會兒回來講一下這個中國買起香港這個問題。